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下沉的瞬间，你的身影温暖我的眼睛，在断裂的边缘，你的双手带我脱离困境。 我知道快乐真的不容易，我知道彼岸的距离就像是跋涉千里，终会遇见你。Yeah， 我不再有耐心，继续这没有结尾的旅行。只想躺在你怀里，享受音乐和爱情的魔力。我知道欲望不会停息，我知道跋涉千里并不遥远矣，生命是一次奇遇，继续走吧，跟随你的身影，风起风停，天涯何必梦醒，背地生命处处陷阱。所有美丽，所有哀愁。也许会在平庸里耗尽我最后一丝气力。 我知道黑夜仍让我孤寂，我知道欲望不会停息，我知道千里并不遥远矣。啦啦啦耶耶耶耶，继续走吧，跟随你的声音，风起风停，天涯何必。